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59集，当李玲说到外面正流行一种传染病的时候，慈禧显得相当的恐惧。于是慈禧让李玲想办法阻止这种病的传染。这时候李玲终于把自己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了几十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 回老佛爷，我们可以派人把东西南三个宫门全都关闭，只留一个北门，然后派两个御医在北门对来往人员进行逐个的检查，发现有疟疾病的嫌疑人就禁止放进宫里，这样的话传染病岂不就传染不过来了吗？ 其实李玲这样说也有着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李玲通过这件事要达到对付慈禧讨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杜绝对自己的传染。现在自己受到慈禧的百般宠爱，一旦大病一场，即使不死，骨瘦如柴，也不会再讨得慈禧的欢心了。慈禧想了一下， 这主意啊倒也不错，哎，不过呀，派谁去具体办理这事啊？ 回老佛爷，李三顺也不错，办事能力又强，依奴才看，派他去办就可以。 好，就这么办了。 慈禧太后最后一锤定音。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大致的意思是，因为传染病盛行，自本日起，宫门东西南暂行关闭，北门设立检查站，发现带有传染病的人，一律禁止进入紫禁城，以防止传染病在宫内流行。一切大小事务都由李三顺一个人全权负责，并且说明这只是一条权宜之计，等流行期一过，禁令自然解除。负责检查来往人员的任务由宫里的两位御医具体负责。然而在这样严密的措施保护之下，还是没有阻挡住恶性疟疾向皇宫里传染。慈禧太后和李莲英这帮人只是知道杜绝接触病人可以避免传染，可是他们哪里知道病菌通过空气的流动和接触也是可以传染的。只要他们不能把紫禁城围个严严实实，那恶性疟疾在宫里流行就势在必然。而事实上，虽然慈禧太后和李莲英这些人在权势上一手遮天，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他们要想办到这件事则是万万不可能。几天以后，宫里的一个小太监突然感到全身的不舒服，接着便忽冷忽热地发起病来。这个小太监也知道外面正在流行恶性疟疾，对于发病的症状也是略知一二，因此他猜测自己可能是被传染了，但是他不敢说出来，说出来那自己的饭碗肯定会丢。同行的几个小太监见他这几天总是鬼鬼祟祟的，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不免起了疑心。 其中一个人说道：“这小子莫非在搞什么鬼把戏？哎，我们对他应该留点神儿，别让他把我们几个给耍了。” 等到下一次那个小太监关上房门，独自一人待在房里的时候，这几个小太监就开始行动了。他们偷偷的来到窗子底下，窗子太高，看不到里边的情形。一个瘦子对一个比较肥胖的太监说：“ 来，你驮着我，我上去看看。” 这瘦子便踩在胖子的肩膀上，慢慢的向上爬。他先用舌头舔了一舔窗户纸，然后拿食指一捅，窗户纸便露出了一个铜钱大小的洞。这瘦子便顺着小洞往里面看去。旁边的小太监问道：“ 哎，看到什么了？”“ 嘘。”瘦子向下面的人摆摆手，又向里边看。“ 哎，我说大哥，你快点醒醒，我在底下实在受不了了。” 胖子在底下是气喘吁吁的。这样约莫过了十几分钟，那瘦子才向底下示意要下来。“ 哎，你都看到什么了？快给我讲讲。” 瘦子刚一下来，几个同伴便围上去问着。瘦子呢，不急不慢地说：“ 别急嘛，我回去再给你们讲。” 走在回去的路上，同伴又再一次让瘦子把看到的说给大家听听。这时候，瘦子也忍不住想把看到的东西都说给大家伙听听。那瘦子呢，故作神秘地说：“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先是看到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个扇子拼命地摇，边摇嘴里还喊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然而过一会儿，他却钻到被子底下。哎，你们说这事情怪不怪呀？” 同伴中的一个人说：“我看他八成是患了疟疾，外面正流行疟疾，你们知道吗？”另一个太监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 哎，对，是疟疾，我敢绝对保证。”“ 我也听说过，发作起来是忽冷忽热的，莫不是他在发作？” 这时候，一个看似胆小怕事的小太监说：“ 现在对疟疾查得正紧，以免在宫里流行。他现在得了这种病，我们知情不报，是会受到牵连的。” 这时候，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对，我们应该上报，一起上报。” 出了这么大一件事，还有谁敢在这里耽搁？一级一级向上报告，不到一个时辰，便传到李莲英的耳朵里。向李莲英汇报这件事的，自然是李三顺。“ 什么？有这回事？” 李莲英正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听完李三顺的汇报，一下子从太师椅上惊立起来， 结结巴巴地说：“怎么会出现这种事？你不是带领人在北门口一个个检查吗？”“ 小的是一个个检查，不过出了这事以后，我听他们底下的人都说，即使没有病人进宫，迟早也会传进宫来。有些事情总是防不胜防啊。”“ 哎，这让我怎么向老佛爷交差呢？” 李莲英不耐烦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看着李三顺还待在一边，便对他一扬手说：“ 你先下去吧。” 李三顺走了以后，李莲英真正陷入了苦恼之中。这件事由自己出谋划策，而如今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老佛爷能不怪罪到我自己头上来吗？想到这儿，他又不由得骂起那个小太监来：“ 这个狗娘养的，真是没事惹事。” 然而这又能怪那个小太监吗？谁也不希望自己得病，谁都希望自己好好的活着。 他又不由得可怜起那个小太监来了。自己得了这种意想不到的病，还得自己偷偷的忍着，又不敢说出来，而且又得不到别人的一点照顾。在深宫之中，连家人都不得相见，更谈不上得到家人的关心和照顾。想当年，自己不也从这个位子一步步爬到现在这个太监总管的宝座上来吗？李陵越想越远，竟然忘掉原先自己想要的事情了。当他猛然又回到原来思绪上的时候，不由得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伴君如伴虎啊。李陵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向慈禧汇报这件事的万全之策。先看看老佛爷如何反应，再决定如何办吧。到了下午，李陵终于找到了向慈禧太后汇报这件事的时机。慈禧太后施展手段，终于成功地迫使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同意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回到储秀宫以后，仍然兴致勃勃。这时候，李陵急步上前，刷刷地一甩袖子说：“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起来吧，小李子。 什么事使老佛爷您今天这么高兴？是不是要奴才给您道喜呀？ 哈哈哈哈，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到那时候我就不用像现在这么忙活呢。到时候啊，咱们都搬进去住，好好的享受清福，快乐快乐。 修颐和园，李陵也听说了。他知道慈禧太后这几天正在为修建颐和园的经费问题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今天终于解决了经费问题，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奴才给老佛爷道喜。 李陵赶紧跪在慈禧太后的脚前磕了一个响头。 奴才等着领老佛爷的赏。给你，拿去。 慈禧太后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也显得特别大方。他顺手摸出了10两银子递给李陵。 小李子，拿去，和他们一起乐呵乐呵。 慈禧太后所说的他们，是指李陵手下的一帮小太监们。 老佛爷，奴才有一件事需要禀报老佛爷。 李陵从地上爬起来，把银子揣在怀里，觉得是该向慈禧太后说出那件事的时候了。李莲英知道，向慈禧太后说事情，必须等慈禧太后心情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呢，坏事也可能变好；而当心情坏的时候，即使好事也有可能变得不可收拾。 小李子，你有什么事？尽快直说。 是老佛爷，现在宫里出现了传染病，奴才也是刚听到底下人刚刚禀报。 李陵说话的时候啊，那是察言观色，极为小心。 什么？你说什么？宫里出了传染病？他们不是在北门口一个个检查的吗？到底是谁呀？ 慈禧太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刚才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换上了一副惊慌甚至有些恼怒的表情，好像刚才还是万里无云，阳光普照，而一会儿就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李陵一听可吓坏了，他知道今天怕是凶多吉少， 但是慈禧太后的问话不回答也不行。 是一个小太监，他们是在北门口一个个检查，也可能除了接触传染以外，还有别的另外一种传染方法。 什么？一个小太监，马上把他撵出宫外，永不得再放进来。 是，奴才这就去办。 李莲英正想找个脱身的机会，见慈禧太后这样说，马上就走出去了。其实呢，慈禧太后也没有责怪李莲英，她也知道李莲英已经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责怪也没有用。李莲英走了以后，慈禧太后的眼前出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烈性传染病，恶性疟疾，一个小太监骨瘦如柴。他越想越害怕，好像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似的。话说李莲英出了储秀宫，迅速招来李三顺，传达慈禧太后懿旨，火速把得病的小太监撵出宫外，永不再用。李三顺接到懿旨以后，马上转身就想离去，来迅速办这件事。这时候李莲英突然把他叫住了，顺手从腰里摸出慈禧太后刚刚赏给他的银子，交给李三顺：把这个务必交给他，如果有谁对他不好的话，回来我拿你试问。 是师父，我一定照您吩咐去办。 话说那小太监被送出宫以后，回到了家里，在家人的照料下，疟疾病慢慢的好了，只不过身体看上去很瘦。过了一年以后，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后来这小太监又托李莲英说情，又重新回到宫中当差。当然这是后话，不知是因果报应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小太监被赶出宫不到两天，慈禧太后就病倒了。这下可忙坏了李莲英啊。李莲英先是派人去请御医，接着又派人到乾清宫去通知光绪皇帝。御医来了以后，确诊就是患了恶性疟疾，但是两个御医急得团团转，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能治这种病的药。果然不一会儿，慈禧太后就开始热起来。慈禧太后把衣服脱得只剩下一层红缎子挂了，还是热得满头大汗。李陵一边不停地给慈禧太后扇着扇子，一边不停地安慰着。可是慈禧太后却长叹一声： 想不到啊，还是没能躲过这场灾难。这一病以后，说不定我会成个什么样子。 老佛爷也不必把他看得过于严重，只要看得开，过不了多久就会好的。多少人都是自己好起来的。 李陵以前把这种病说得那样严重，现在却力求淡化它的严重性。 老佛爷，您再调整的好一点，用不了多久您就会完全恢复健康的。好，但愿如此。 正说话间，慈禧太后七手八脚地把老佛爷搀扶到床上。这时候已经是夏天，可慈禧太后盖上两层被子，还是冷得直打哆嗦，不得不又加上了一层被子。光绪皇帝在乾清宫听到小太监的报告以后，连轿子也没来得及准备，就一路小跑的过来，后面跟着一大群的宫女和太监。 光绪皇帝一看到躺在床上盖着三层被子的慈禧太后，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慈禧太后慈爱地摸着光绪皇帝的头，为光绪皇帝能有一份孝心而感到欣慰。光绪皇帝拉着慈禧太后冰凉的手，又听慈禧太后说出安慰的话，哭得更伤心了。光绪皇帝说不出别的来，只是一声声地喊着亲爸爸。慈禧太后一病就是四五天，在这四五天里，无论白天或者黑夜，慈禧太后都是忽冷忽热的，不但吃不好饭，而且睡不好觉。吃饭的时候都是由御膳房的太监送到储秀宫来，虽然送的都是山珍海味，但是慈禧太后总是吃的极少，而赏给李莲英吃的却不少。而李莲英呢，时刻不离慈禧太后的左右，有的时候给慈禧太后讲了一些笑话解闷，有的时候把大臣的奏折挑一两件他认为最重要的给慈禧太后汇报一下，有的时候困倦的实在是支撑不住的时候，便坐在椅子上打两个盹儿，就算睡觉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